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原著陈道贵，编剧刘康达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曾勇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全胜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王红。第一集。 驾！ 驾！ 丞相， 丞相，大事不好了！ 魏都督，你怎么来了？何时惊慌啊？ 洛阳爆发天鹅。 天鹅 啊， 是不是那种专吃谷物的害虫天鹅？ 正是正是，那天鹅铺天盖地的把庄稼全吃光了，城里城外全是饥民，得赶快发皇粮赈灾呀。 哦，这么大的事儿得皇上下旨。走，你随本相速上骊山。 啊，上骊山？ 皇上现在正在骊山巡视新落成的翠微宫呢。 哦哦。 好一座翠微宫啊！重阁异彩，飞檐流丹，雕梁画栋，气宇非凡。 爱妃啊，疑是天宫落人间。 皇上，此处分明就是天庭仙境嘛。 好聪慧的爱妃，答得极巧。 臣妾鲁钝，一点小聪明还不是来自于皇上才气的熏陶。 你呀，嘴真甜。 皇上， 皇上出口成诗，真是字字珠玑呀。 对对，巍巍马上天子，却如此锦心绣口，古往今来独一无二啊。 罢了罢了罢了，这些歌功颂德之词把朕的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。朕说过多少回了，要杜绝阿谀之风。 微臣岂敢阿谀， 是 这是纯纯粹粹的肺腑之言呐、 啊！是啊， 以微臣愚见，吾皇最最圣明之处，乃是长于兼听，闻过则喜，从谏如流，体察民意呀、啊！ 是是是， 我朝所以出了像魏征这样敢于犯言直谏的铁骨征臣，皆因圣上是不喜奉承的明主啊。 爱卿这话不是虚言的。可惜魏征去世了，再也听不到他那逆耳忠言了，只好将他生前所上的十谏不可中书时时背诵。 哎呀，皇上如此严于律己，堪称万世楷模呀。 是啊，臣以为我主乃是刻史刻中的一代明君，魏征的十谏不可中书指摘皇上后来不入贞观之初言语偏激，不切实际，臣等大多不服啊！ 对对对，臣等不服，臣等不服。 罢了罢了罢了，今天不谈魏征。 是啊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别让魏征扫了皇上的兴致。 微臣有罪呀、啊！微臣有罪，微臣有罪呀、啊！ 皇上，看。天鹅， 天鹅落到翠微宫宫顶上了。 哎呀，他们引吭欢叫，翩翩起舞，实在是有趣啊。 启奏皇上， 天鹅降临，此乃祥瑞之兆也。 启奏皇上，这是天鹅知道翠微宫落成，前来祝贺呀。 启奏皇上，这是天鹅知道皇上驾临骊山，特来迎驾呀。 哎，看看，天鹅在欢呼接驾呀。 朕从来没有见过这般奇景啊。 启奏皇上，只有千古明君感应万物，才会遇此天鹅献瑞之奇景啊。 我主圣明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。 庆贺翠微宫落成，庆贺天鹅献瑞之奇景，朕要在此大宴群臣， 谢主隆恩。 皇上， 房爱卿，你到底还是赶来了 啊？老臣房玄龄恭请皇上圣安，娘娘金安。 平身。方爱卿，你呀你呀，说是自愿留在长安当班，可终究还是忍不住想到骊山来开开眼界吧。 方大人，你来得好啊。你看翠微宫落成，霞光灿烂，白天鹅起舞迎接圣驾，若看不到这样祥瑞奇观，乃是终身的遗憾呐。 方大人匆匆赶来，想必也有祥瑞奇观来报吧。 启奏皇上，洛阳都督魏德安确有要事禀报。 微臣魏德安叩见皇上娘娘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 平时魏亲家，东都洛阳自古是祥瑞之地，想必近来也有吉祥之兆吧。 启奏皇上，近来洛阳境内 洛阳境内如何啊？哎，说呀。 近来洛阳境内天鹅云集。 哦，天鹅云集。 魏都督，你看这里的天鹅想必就是从洛阳飞来的 啊。天鹅，天鹅，这 啊，是啊是啊，翠微宫有天鹅，洛阳也有天鹅， 可见天下到处啊都有天鹅呀。 对呀，天鹅云集，天下大吉呀。啊， 天鹅云集，天下大吉。好好啊啊。 冤枉，站住 站住站住， 站 住 站住， 拿下。 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在这里喊冤？押过来。 走 走。 罪臣许德全叩拜皇上。嗯， 是你？ 皇上将罪臣贬为庶民，实在是冤枉啊。 住口。当此国泰民安之太平盛世，你身为巡视湖广的钦差，竟敢谎报灾情，诽谤朝政， 我 朕没杀你已经是很宽容了。 罪臣所奏灾情句句属实，皇上不能只许献瑞而不许报灾呀。 放肆。好你个许德全，今天居然闯到翠微宫来惊驾犯上，简直胆大包天。来啊， 快 把他给我押进天牢。 走。皇上，我冤枉，湖广确有灾情啊，我冤枉啊。 扫兴。 这个许德全也太胆大妄为了，竟敢在这里喊冤。 真是个死不认罪， 那就应该罪加一大等。惊驾犯上之罪可非同一般呐。 皇上别生气了，今天还是高兴的事儿多，刚才魏都督还没说完呢。 魏秦家，你再仔细说说洛阳的天鹅。 天鹅， 启奏皇上，魏德安说的不是天上飞的天鹅，他说的是天鹅。 是一种专吃谷物的害虫。 天鹅，天鹅，害虫。 对， 魏德安， 臣在。 难道是朕听错了？ 启奏皇上，这 你说，到底是什么？ 这，皇上天聪圣听，岂能听错？ 那就是你说错了。 不，启奏皇上，臣说的是天鹅。 什么？ 是天上飞的天鹅。 范爱卿， 臣在。 是你听错了。 臣听错了。 方大人，是您听错了。您老六十有八，耳朵不好使，也在所难免嘛。 魏德安，你 丞相，这个洛阳果真是天鹅云集，一个月都不散呐、 啊。天鹅云集，一个月都不散。 启奏皇上，不仅如此，洛阳今年是五谷丰登。哦，斗米四文， 斗米四文，前所未有啊。 看来是因为卫青家勤政爱民，才有洛阳五谷丰登、斗米四文、天鹅献瑞呀、啊。 皇上过奖，下官惭愧，皇冠。 哎，卫青家，朕念你为官勤勉，政绩卓著，赏南阳进贡的五彩鹦鹉一只，以示加冕。来呀、 啊，有， 把鹦鹉提过来。 是， 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，万万岁， 万岁万岁，万万岁。 好险好险呐、啊、 好险。 若不随机应变，怎能转危为安？ 转危为安。 要不我早就叫魏德安了。 魏德安，你给我站住。 丞相。 好你个魏德安呐、啊、你我都是皇上的俸禄，刚才你在皇上面前怎么能信口雌黄啊？这不是欺君罔上吗？最可恶的是你连老夫的嘴都给封住了。 哎呀，丞相，卑职实在是无奈呀。别人都在献瑞，卑职却要报灾，那许德全的下场就是个样儿。卑职就是这么一个脑袋，实在舍不得丢掉啊。丞相，见谅见谅啊。 我问你，那赈灾之事怎么办呢？ 再做打算。 好，别的老夫也不和你计较了，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让皇上放粮赈灾。 可 现在你随我回去，本相可以让皇上只见你我二人，你把事情真相原原本本的说清楚。 可 有我方玄龄在，保证皇上不失面子，你不丢脑袋。 哎呦，卑职不敢，这实在是不敢呐、啊，丞相，卑职告辞了。 你驾，你站住！哎，魏德安呐、啊，魏德安，你就莫怪老夫对不起你了。 众爱卿请。 皇上娘娘请。 启奏皇上。 皇爱卿，刚才朕留你宴饮，你说长安宫事繁忙非要走，现在怎么自己又回来了？ 老臣刚才下山时忽然心生一念，便赶紧返回向皇上禀告。 哦，请讲。 臣想东都洛阳自古就是名胜古迹，既然现在又有天鹅献瑞之事，皇上何不东巡洛阳以观盛景， 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？ 东巡洛阳，以观盛景。这主意不错啊。 哎呀，到底是老相爷呀，想出的主意就是高人一筹啊。 圣上东巡，朝中百官也应搬家。 对对对对，君臣共睹奇观盛景，不仅大饱眼福，更会传为千古佳话。 佳话，佳话。 郑爱卿所言极是 啊。皇上，臣妾尝尽山珍海味，就是没有吃过天鹅肉，此去洛阳何不办一个天鹅宴？ 天鹅宴。 哎呀，娘娘千岁的奇思妙想如同锦上添花。 办天鹅宴乃前所未有之创举，定会成为又一个千古佳话呀。 启奏皇上，启奏皇上娘娘，此次东巡看看洛阳奇景即可，办天鹅宴恐怕不妥呀。 为什么？ 这老臣以为天鹅既然是吉祥之物，只怕不宜捕杀呀。 方大人此言差矣，吾皇乃至尊至圣，天下万物皆为圣上享用，小小天鹅能成为皇上和娘娘的御宴，那是他们的荣耀啊。 皇上，臣妾特别想吃天鹅肉吗？机会难得，快下旨吧。 好，那就在洛阳办他一个天鹅宴。 皇上圣明。 教父弟兄，快点，再快点，跑两步。 老爷， 本县是去码头接都督魏大人的官船，魏大人是从长安来，那船上装的可是赈灾的皇粮啊。 是啊， 哎，到时候本县先让你们白米白面的吃个肚圆。 哎呦，这太棒了，哥几个跑起来 呀。跑起来，跑起来。 你们摔死我得了，本县倒省心了。 梅大老爷，实在对不住，实在对不住啊。 你们这差事怎么当的？ 老爷，灾荒年月，小的连汤都喝不上，饿得头晕眼花，脚就没个深浅了。 是啊， 是啊， 哎呀， 是， 哎呀，你们也是真不容易。哎呀，饿着肚子还得抬我。 我不是。 对对对对。哎，老爷我呀，这有几块小米面馍馍啊，是我的午饭，先给你们垫垫肚子吧。 谢谢老爷，老爷，谢谢老爷。 怎么少了一块啊？哎， 这一定是刚才摔丢的。 对对对， 快找快找啊！ 是是， 哥 几个， 快找快找，找找找找找。 嘿，在这儿呢。哎，都是你们刚才把我摔的，连馍馍都给甩出去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快吃吧，快吃吧啊！ 老爷，这一共三块馍馍。我们是哥四个，这怎么吃啊？ 还是老爷留着自己吃吧。 就， 这样吧，老爷我呢自己留下一块，余下的两块二姨添作五，你们每人半块啊，这叫老虎吃苍蝇，糊弄糊弄嘴算了。 谢谢老爷了， 来来， 谢谢老爷， 我来给你们掰，这掰的公平。哎呀，哎，这是给你们俩的。 哎，谢谢老爷，谢谢老爷， 谢谢老爷。 这是给你们俩的。 谢谢老爷， 谢老爷了。饱赏一斗不如饿赏一口，老爷您真是菩萨心肠啊。 这是 菩萨不敢当，你们吃完了好抬轿。 哎，好，您放心吧， 老爷。嗯，我们听说您为官30载，关节半级没升，可是换了18个地方， 就是， 而且是哪儿贫瘠哪儿受灾就让您去哪儿。您这么个大好人，怎么这么倒霉呀？ 是啊， 本官天生怪脾气，总爱替百姓说话，跟上峰却时常话不投机。哎，果儿不受赏识啊。 老爷，这样的话老百姓一定说您好，可惜老百姓不能提拔您呢。 只要上对得起皇上，下对得起百姓，吾愿足矣。 禀报老爷，都督魏大人的官船就要靠码头了。 救命的皇粮可盼到了，快起轿，快起轿。 起！ 县令没到酒，恭迎魏大人。 免礼，何老贵县远迎啊？ 卑职日日来此等候大人归来，真是望眼欲穿呐、啊！ 难得贵县这一片心，本都督一定不会亏待于你。 卑职等的是皇粮。嗯。魏大人此去辛苦了，您只管歇息，卑职差人卸船。来啊，卸皇粮啦！ 卸皇粮啦！ 慢！ 怎么？ 这船上有皇上的嘉奖。 哦，皇上嘉奖。 恭请御赐鹦鹉下船。 是。 鹦鹉，魏大人，这 皇上念本官勤政有功，特赐南阳进贡的五彩鹦鹉一只，以示嘉奖。 那皇粮何在？ 皇粮，皇粮随后就到。 哎呀，魏大人，这么大的一只船，就装着一只鹦鹉。哎呦，您怎么不把皇粮也装上呢？这老百姓已经饿得受不了了。 你嚷什么？本官说了，随后就到，随后就到嘛。 圣旨到！ 皇粮果然到了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谢天谢地！ 洛阳都督魏德安接旨。 臣魏德安接旨。 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朕继位以来，文公武治，国泰民安，洛阳天鹅云集，乃国运兴旺之兆。朕顺天意民心，不日东巡洛阳，是都督魏德安备足天鹅200只，以供御宴，钦此。 这魏大人，接旨啊！ 臣接旨。 魏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皇粮没发来，却发来个半天鹅宴的皇差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行了行了，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 打道回府， 打道回府。 刚才播送的是四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剧中人物唐太宗由吴俊全演播，梅道九由修宗迪演播，房玄龄由封西君演播，魏德安由李野墨演播，杨淑妃由王丽华演播，王氏由乔琛演播，李老怪由张涵予演播，监制陈珠，总监制陈侃文。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原著陈道贵，编剧刘康达，导演胡培奋，作曲曾勇，音响邢建华，录音全胜，合成王敏，责任编辑王红。第二集， 荒唐，荒唐，实在荒唐！ 梅县令，这是本都的书房，造次了吧？ 我忍不住。魏大人，那天鹅乃飞翔于天空的鸿鹄也，那天鹅乃毁坏无辜之害虫也。皇上听错了，你应该向皇上辩白清楚啊，岂能顺水推舟啊？更不能将灾情报成祥瑞。 哎呀，在本都之前有一个报灾的钦差，眼看着就被皇上打入天牢，本都哪里还敢向皇上辩白呀？ 那日不辩白，今日就来了天鹅宴的皇差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 哎呦，可不是嘛。哎，不过现在这石头只是搬起来了，还没砸到脚上。只要有人把石头拖住，还可以转危为安。 这么大的石头，谁能拖得住啊？ 你梅县令啊？ 啊？不不不不不，卑职区区七品芝麻官，如何拖得住这么大的石头？ 捕猎天鹅之重任，非贵县莫属啊！ 啊， 贵县精明强干，这件皇差本都就拜托你了。 大灾当前，哀鸿遍野，洛阳境内哪有天鹅呀？这岂不是缘木求鱼，找瞎子要眼？ 贵县神通广大，总会想出办法的。你保住本都这棵大树，以后还愁没有纳粮的地方吗？你的前程包在本都身上。 卑职为官三十载，也没什么出息，对前程啊已经不再稀罕了。魏大人，卑职告辞。 站住。你不能走啊。哎呦，梅县令，梅老兄，梅大老爷，哎呦，魏德安今儿是求你了，你得拉兄弟一把呀。这兄弟给你跪下了。 魏大人，你给我下跪也没用，别说洛阳没有天鹅，就是抓得到天鹅，值此大灾之际，百姓性命难保，我们不去赈灾，反而到处抓天鹅，办什么天鹅宴，伤天害理呀。 大胆！办天鹅宴乃是皇上的圣旨， 皇上圣命全让你给蒙了。哼， 你干什么去？ 卑职要去告御状，禀明洛阳灾情。 告御状？ 魏大人，你隐瞒灾情，蒙蔽皇上的罪行就要败露了，你还笑？ 我笑的是你 啊！ 向你给本都提了个醒，你能告御状，本都也能告御状。 你告什么？ 告你没倒酒，抗旨不遵。 皇上未必听你的。 哼哼，论官职你没有本都高，论口碑你明完抗上小有名气，而本都刚刚受到皇上的嘉奖，你说皇上听谁的？ 这 等砍下你的脑袋，你就是身有百口也变不了。 啊，这 告啊，告啊！本都正愁着天鹅宴一事无法收场呢，有你这颗抗旨不遵的人头，本都正好交差。哈哈哈哈哈！ 这 来人呐！ 大人有何吩咐？ 大唐列班摆香案叩拜圣旨。 遵命。 洛阳都督魏德安率何府公职叩拜圣旨，一叩首，二叩首，三叩首。洛阳都督魏德安奉旨行令，都督府众衙役 对 圣驾将至，尔等立即监督全城百姓清扫街道，装点市井，并将所有难民乞丐统统逐出洛阳城。 遵命。 洛阳县令梅道九听命。 卑职在， 命你在圣驾到达前捕猎天鹅200只，以供御宴。你专办此事，不得有误。 卑职遵命。 中了！哎，又中了！ 10只。箭不虚发呀、啊！朕的箭法不减当年，朕要办天鹅宴，你们这些天鹅哪个跑得了啊？ 嗨！ 皇上住手！谁敢阻挡朕开弓放箭？ 臣魏征。 魏征！ 哎呀，又是你扫朕的兴！哎呀！ 皇上每天的珍馐美味已数不胜数，为何还要办天鹅宴？ 为天鹅宴方显我大唐之兴盛，扬朕圣主之威仪。 臣以为办天鹅宴劳民伤财，不得人心。 不为言耸听。 这些年皇上越来越不纳忠言了。 这些年地业蓬勃，祥瑞纷呈，正是大展国威皇威之际，你还让朕像登基之初那样谨小慎微，就太不合时宜了。 满招损，谦受益的道理皇上不会不懂。 住口！你又教训朕，朕念你一片忠心，多次想杀你都不忍下手，你可别不知天高地厚。 当初臣不畏死，现在臣已不在阳间，更何惧皇上的那个杀字？ 你已经死去多年了。 皇上，臣生前上过一道实践不可中书，指出皇上在贞观之初具有的长处，后来大多不能坚持了。现在臣再次劝皇上，对实践不可中书，不止嘴上念念而已，还是潜心检点一番为好。臣告退。 天鹅！ 皇上，醒醒！皇上， 做梦了？ 是啊，好奇怪的一个梦啊。 哦，什么梦啊？ 爱妃， 嗯， 朕正射天鹅，忽然魏征阻拦，说办天鹅宴劳民伤财。朕就想啊，魏征都死了呀。这时候一阵风，魏征就不见了。 哦， 朕射的那些天鹅也都带着箭，哦哦，叫着就飞走了。哎呀，这天鹅宴是不是不该办了？ 哎，皇上， 嗯， 梦都是反的。 哦，反的。 魏征说，办天鹅宴劳命伤财，是万民贺彩。天鹅带箭飞走，是纷纷飞来。 哦， 大唐天子想办天鹅宴，那些扁毛之辈敢不现身亲王吗？这是好梦。 好，好梦。 是好梦。哎， 啊， 皇上，刚才臣妾也做了一个好梦。 哦，那你快讲讲。 嗯。臣妾梦见天鹅宴举行的那天嘛，洛阳城万人空巷，欢庆太平。哎呀，就连前往大唐进贡朝拜的各国使节也都闻讯云聚洛阳。他们说呀，只知道传说中天上的玉皇大帝摆过天鹅宴，而今大唐天子也摆起天鹅宴了。哎呦，这大唐不就是天堂吗？于是啊，恳请皇上一定恩准他们入席，以保眼福和口福。 有意思，太有意思了。哎呀，刚才爱妃说梦都是反的，那这个梦要是反过来了， 哎，皇上别担心。 嗯， 臣妾是女人，女人的梦都是正的。 哦，女人的梦都是正的。 嗯。哎，皇上， 嗯， 何不真的邀请各国使节到洛阳赴天鹅宴，以显大唐神威呀？ 哎，那这样岂不就是美梦成真了？嗯，好主意。哎，明早就让房玄龄发请柬。 嗯，皇上， 嗯， 那个老臣好说三道四，这事儿啊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。 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，那朕让别人去办。 嗯， 听着，皇上马上就要到洛阳城了。 啊， 所有的难民乞丐统统赶出洛阳城。 好， 走， 好， 春兰。 哎， 啊，嗨，搁这儿，搁这儿。 嗯， 春兰呐，啊，你看，白菜烩豆腐，炒青椒，炝豆芽儿。嗯，这还有个荤菜，炖猪蹄儿。嗯，行了，挺好。 哎呀，夫人，老爷是洛阳县的堂堂父母官，过五十大寿，就这么几个小菜，实在太清苦了。 老爷为官不贪不占，虽清苦些，但心里踏实。来，春兰，你把我酿的土酒烫上一壶。 我烫上了。 啊，好好。老爷，老爷开门。别写了，吃饭。 知道了。 哎呀，魏德安派了你一个逮天鹅的苦差，愁得你这两天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你又关起门来写了一宿。本来就骨瘦如柴，非熬垮不可，快出来吃饭吧。 就完了，就完了，你们先吃吧。 哎呀，老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是你的五十大寿。 啊，五十大寿。 50大寿。 对。 哎呀，我没到酒都虚度半百了，惭愧。哎呀，惭愧呀！ 老爷，听听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又扫街又驱赶乞丐，闹得鸡犬不宁。 不是说皇上要来吗？ 其实当今皇上最不愿意骚扰百姓了，全是魏德安这号昏官搞得这些不得人心的名堂。 多行不义必自毙。 老爷，你是洛阳县的父母官，你就不能揍他一本？ 夫人所言极是，我就是想借皇上来洛阳的这个机会向皇上奏明实情。我在屋里啊写的就是奏折。 老爷正气凛然，让为妻钦佩。 这回呀，洛阳百姓可有救了。 是啊是啊，老爷坐，快坐。就冲你敢为民请命，为妻敬你三杯。 谢夫人。可是我一个区区七品知县想见皇上谈何容易啊。办天鹅宴是皇上圣旨，如果本官背不齐天鹅，办不成天鹅宴，那可就要掉脑袋，没了脑袋还怎么见皇上？ 那看来这天鹅是非得不可呀。 我就是为了确保亲手把奏折递给皇上，才把逮天鹅的差事接了下来的。哎呀，愁杀人也，愁杀人也。 算了，发愁也不管用，人活一世就一个50大寿。老爷，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，咱们也先把这寿酒喝了再说。来。 哎，说得对，难为夫人苦心操持了。来来来，咱们喝酒。 来 来 来来来来。 哎，你们听，啊， 怎么这么乱呢？外头 这 怎么了？这是 这是老爷家眷住的地方，竟敢往里闯，还有没有规矩呀？ 我们连要饭的路都没了，还要什么规矩？ 要 什么规矩？ 要什么规矩？ 出来 出来出 去！哎，我出去看看。 连过生日都不得安生，真是苦命人。 就是的。 哎呀，我进去，别让不让进啊！ 没进 的，哎呀，哪儿啊？ 别吵了 啊！ 别吵了。你们找本县有什么事儿啊？ 你是谁啊？ 是谁？ 我们找梅大老爷。 就是让梅大老爷出来。 老夫就是。 你就是县太爷？ 难道不像？ 不一样。 哎呦，你看长得跟我似的，干干瘦瘦的，没关系。 没关系。 哎，看来你是领头的。 对啊。嗯。 敢问尊姓大名啊？ 切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本人李老怪。 哎，对。 李老怪，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 请问老爷。我们当乞丐犯了哪条王法呀？ 对呀， 犯 什么王法？犯什么王法？ 这倒不犯王法。 那为什么要把我们驱赶出城呢？ 这是 凭什么？ 凭什么？ 哎呀，事出有因，得罪各位了。 哎，不就是皇上要来吗？啊，我们当乞丐的，他也是皇上的子民呢。 对， 就是皇上，他也不能不要我们呀。 这，哎，这都督府的告示都贴出去了，还请各位多担待吧。 那我们没活路了，还怎么担待呀？ 这是父母官，我们找人想办法。 香哎，好香哎，哎。这老爷是不是正在用膳呢？ 哎呀，真香啊！ 这香哪儿？ 梅大老爷， 我们弟兄可都饿得白眼珠子发绿，黑眼珠子发蓝了。 叫什么、哎？ 敢问您老吃的是什么？ 我这这，嗨嗨嗨！哎，大家看，哎，老爷这可是又有酒又有肉啊！哎、 你们快开内室的门。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好不容易才备下这么一点薄酒啊！ 是啊， 哎、 是啊 今天是老爷的五十寿辰，哎，弟兄们，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哎、弟兄们，哎，给梅的老爷拜寿啊！ 哎，不必多礼。 二拜酒肉， 二拜酒肉。 啊，这怎么拜起酒肉来了？ 李弼进不去。 哇！你们杀爷杀到老爷家里了，这还了得？哎，给我滚！ 哎哎哎！ 你们快走！ 哎哎哎！算了算了，就让他们吃吧，别管了啊！人饿极了，王法也难进。身为父母官，不能让子民免于饥寒，这想来惭愧。让他们吃了，这我心里头也安生点， 是吧？哎呀，这些酒饭虽然没吃饱喝足，总算垫了点底儿啊。 李老官，你们吃完了喝完了，就快走吧。 哎呀，这顿是吃了，那下顿呢？ 就是呀、 啊，明天、后天呢？ 吃 啊！ 除了我们，洛阳城内还有那么多难民乞丐，他们怎么办呢？ 就是他们怎么办呢？ 这 些人呢？ 是 梅德老爷，我们知道驱逐乞丐的告示是狗都督魏德安贴出去的。可是您身为本县的父母官，您不能不替子民说句话。 对、啊，您是个父母官， 这你们就放心，本县一定为子民说话。哎呀，你们稍安勿躁。 我们也知道您这小胳膊拧不过魏德安这条大腿，您说话他也不管事儿，所以请您带上我们一起去都督府、叫魏德安停止驱逐乞丐，立即放赈救灾。 对、 啊，这本官如果带着你们去都府衙门，无异于造反作乱呐、此乃大逆不道，万万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 我们就知道您不去，哎，我们可是吃了扁担，横了心了。 没错， 弟兄们。 对， 把葫芦的锅掏出来！ 来了，葫芦， 葫芦， 葫芦，这是 梅大老爷，您看见了吧？我们是一人一个葫芦，这葫芦里装的都是烈性毒酒三不倒。 三不倒， 您要是不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您就替我们收尸吧。 对， 收尸、不能，不能，这千万不能喝呀，不能喝呀！ 看来梅子老爷还是怕闹出人命。 各位，有话好商量。你们先把葫芦收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啊！听本官说一句话啊，本官正要乘皇帝驾临洛阳之机为民请命 啊。是啊是啊， 如果现在你们喝下毒酒，那等到皇上放阵之际，可就吃不着饱饭了。 哎呀，你是当官的，当官哪有为我们草民出头说话的呀？ 我们这 全 还能替你们解面。 我眉毛20岁得官，30年走了18个县，虽然一直不得升迁，但是忠君爱民，那是引以为荣的。 是啊是啊，要说我家老爷忠心报国，体恤黎民，那可是别的官没法比的。 就是啊， 他当官30年，从不趋炎附势，那总是为民做主，替百姓说话呀。 我家老爷可算的是一腔热血两袖清风的好官。 是啊，得，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，你们说的都不算数。 对，就是魏德安，他也说自己忠君爱民呢。 你别糊弄我们了，我们是乞丐，不是傻瓜。 对，不是傻瓜。 列位， 请你们一定相信本县，本县给皇上的奏折都写好了。 哎，我们让你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你都不肯，还能指望你到皇上面前替民请命？ 就是， 谁了呢？ 就是， 我妈就问你一句啊，带我们去找魏德安，你去不去？ 对， 去 不去？ 这实在不可。 哼，弟兄们，来呀！ 哎， 举起葫芦， 好， 我喊一二三，咱们一起喝。 好，一起喝。 一、二、三， 喝。 啊，等等，梅德老爷，您答应了？ 事已如此，这毒酒不用你们喝。 嗯，怎么着？ 我梅道酒一个人喝就行了。 你喝， 我一死必然惊动皇上，你们在台上我的尸首告御状，皇上肯定会开仓放粮。 好， 你我一人死换得众人生，知道？李老怪，把酒葫芦给我。 梅大老爷，有眼无珠，看错您了。弟兄们，咱们给梅大老爷磕头赔罪。 给梅大老爷磕头赔罪了。 列位，先快起来，你们相信本县了，本县就知足了。 梅大老爷， 梅道酒绝不辜负民心。 老爷 醒醒，老爷醒醒啊， 三口凉水。 好， 快唉，魏德安让他逮200只天鹅，愁得他这两天是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 就是的， 逮天鹅干什么？ 就是啊， 天鹅干什么呀？ 魏德安向皇上献瑞，说洛阳遍地都是天鹅，皇上就要来这吃天鹅宴，这逮200只天鹅的苦差就派到我家老爷头上了。逮不到就要治他的罪，你们说这治了罪还怎么见皇上为民请命？他是愁的。 哎呀，夫人，官府中的事儿不可随便说。 哎呀，老爷，你都快愁死了还不让说。 梅大老爷不必发愁，这逮天鹅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弟兄吧。 这如同做无米之炊，你们能有什么办法？ 嘿，不瞒老爷您说，我李老怪在洛阳城内有好几百弟兄呢，只要我登高一呼，比老爷您还威风。 我们这伙人逮天鹅可不在话下。 没错， 老爷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头吧。 您就踏踏实实等着吧。 那本县谢谢各位弟兄了。 哎，弟兄们， 来， 全都卖卖力气。 好， 为帮梅大老爷逮齐这200只天鹅。 嗯， 来呀， 哎， 把葫芦都举起来。 哎， 干！ 不能喝呀，不能。 梅大老爷，我们这葫芦里啊不是三不倒。 是什么？ 是上好的井水。 啊！ 刚才播送的是4集连续广播剧《天鹅宴》，剧中人物唐太宗由吴俊全演播，梅道九由修宗笔演播，房玄龄由封西君演播， 《魏德安》由李野墨演播，《杨淑妃》由王丽华演播，《王氏》由乔琛演播，《李老怪》由张涵予演播，监制陈珠，总监制陈侃文。 Thank you.